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转眼已经进入到十月，也来到了我们的十一长假，首先还是要祝朋友们假期快乐。而在我们假期这几天的节目当中，也为大家安排了非常丰富的内容，我们为大家带来了不同的运动项目，我们该如何科学的参与。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巧用哑铃。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交流的还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健身教练导师常红佳，常教练。那其实对于大家来说啊，这个哑铃我们一点都不陌生了、不管是说在健身房还是说我们日常的一些训练的过程当中啊，很多朋友其实都特别喜欢用哑铃来进行一些辅助的训练，因为它的确重量呢我们可以选择，而且呢又不是太占地方，对于很多的健身爱好者来说啊，它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健身工具了。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想听常教练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哑铃的正确使用方法，以及我们对于身体的不同部位啊，我们通过哑铃可以怎么去训练、让大家可以更好的去把它 应用到 应用到我们的日常健身过程当中啊。那首先我们还是先听常教练和大家说一说啊，这个哑铃的正确使用方法。虽然说我们很熟悉它，但是可能对于有些朋友来说，在使用它的过程当中还是容易出现一些误区啊。 对那么哑铃是这样的啊，哑铃第一个是比较常见，不管是在家里也好啊，在健身房当中肯定会有这个东西啊。然后呢，它会分很多很多重量啊，有些而且有些时候重量还挺重的，最重的时候能达到30多公斤，我有见过40公斤的那种哑铃。那么轻的呢，经常我们会看到什么1磅2磅这种的啊，这种哑铃小的哑铃很多时候是做康复当中去用的啊，所以它的偏重点不太一样。那么哑铃啊，当然它比较简单，它就是两块这个铁的重量嘛啊，但是它在使用的时候，我们首先不管是训练任何部位，我们要清楚它的一些力学的方向，其实它的力学就只是阻力方向向下。所以我们不管做什么训练动作，我们不管用哑铃训练哪个部位，我们必须要用到它阻力向下的这个作用。如果你训练那个动作不是阻力向下的啊、不是对抗它的一个阻力，很多时候呢它练的效果其实会打折扣。所以通过它这个力学我们就会知道，因为它阻力方向下，所以说只要是用到哑铃的，我们所有的动作路线和动作轨迹只能是上下运动，不可能会出现前后或者是旋转的、因为它阻力方向下，我往上才能对抗它的阻力嘛，对吧？你说什么往前啊往后啊等等那些，其实很多对它的训练效果会大打折扣。这是一个，经常我们看到有些人会拿一个哑铃站在那儿做那种什么开胸运动、扩胸运动那些。他是你问他想练哪，我想练肩膀或练哪，其实正常应该是我们做侧平举那种动作啊，因为你前后的话是没有对抗它阻力的。包括在很多一些电视剧当中，我们会看到一些演员啊会做那种，哎，我们做就拿哑铃横着这样做，其实如果按照专业的角度来讲，其实这样训练是没有很好用到它的阻力， 就是这个其实并不专业。 对，因为没有利用它的力学嘛。 嗯。 再一个，我们就要讲一下这个握法的问题。可能普通朋友说，那常教练我握还不知道怎么握嘛，对吧？握是有两种，我们常见的有两种握法，一种是全握，还有一种就是半握啊。半握很多是中高级的训练的人去用的啊、 哦。 全握就是整个手就是活勾打，对，就握住的。一般握的时候是要有要求的。一般我们发力啊，握的时候，很多朋友啊就是。5个指头都在发力，其实不是，很多时候握是这样的，是我们的食指和这个中指，它俩会发力多，而我们的无名指和小指不要发很大的力。 哦，只是勾在上面，就保持它的平衡。所以无名指和小指很多是保持平衡的。 嗯 啊，如果你发很大力，就是无名指和小指发很大力啊，我告诉你，那么你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不管练哪个部位，一会儿你的小臂会很容易酸。 嗯， 是这样一种情况。而半握呢，很多时候就虎口就是不要打开了，是到一半，只是四个手指勾住的。如果是这种四个手指勾住的时候，很多时候它的无名指和小指要发更大的力。要保护住它。 对， 很多时候用这种半握的方法，很多时候是做一些仰握类动作，就比如推呀、那种的、那种的时候，它这个用半握的方法多。如果像俯身的这种呢，半握类的 还是以全握为主， 全握为主，半握会少。 嗯， 还有一种握法是怎么样呢？在做一些手臂的训练动作，手臂训练动作的时候，我们的拇指是要顶到那个哑铃的内侧。 哦，有见过， 有见过吧？ 对， 对吧？顶到哑铃内侧。 嗯， 因为。有些时候我们这个手顶到哑铃的时候，正好会上我们的这个手掌的另外一边那个肉正好贴到那个哑铃内侧的另一边，然后拇指顶到这一侧。 嗯， 这样的话就防止在做的时候那个哑铃啊，那哑铃会左右晃动。还有一个就是它这个力学平衡不好啊，会偏嘛。所以有做一些手臂动作的时候，很多时候会有这种情况，就拇指是这种差不多 顶住它， 顶住那个哑铃内侧的。所以基本上有这几种握法。 嗯， 但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我在包括在指导一些会员的时候，发现刚开始抓握哑铃的一些朋友，他很习惯就是无名指和小指都发很大的力， 就是全手都攥得很紧， 对，很紧，然后过一会儿他那个小臂的这个内侧就开始酸了。所以这个握法当中我们要注意的。 对，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简单说一下哑铃对于我们身体不同部位的一些训练方式和方法。讲完之后呢，以后你在健身房也好，不管是你在健身房也好，或者在家里也好，你只要有哑铃，你都可以练到。 对，就不管有没有人指导，我们都知道该怎么拿它去练了。 对，首先我们先说一下肩膀的。首先，肩膀的这个训练，我们就会分前面、中和后， 嗯， 对吧？那如果我们最常见的就练练这个肩膀的外侧这一块， 嗯， 比如说像一些男生，我想让他肩膀更宽。或者有些时候有些女生可能我让她那个肩膀的轮廓可能更好看一点点哈，就练这个。那如果女生轮廓更好看一点点的话，你就偏耐力训练的，就是那个轻重量啊，而且每次不一定要力竭。如果是那对多次数的不一定要力竭的，但是如果你是要肩膀更宽的那些，就肯定要重量大的。 对， 就是要重量大， 根据自己不同的需要。 对，所以重量这个是在这个方面体现当中的。那其实就我们常说侧平举，但侧平举做的时候就往边上打开的时候，最高我们不建议那个肘超过肩，就高于肩。如果那样高于肩的话，就很容易造成我们的肩膀受伤，因为就会卡住嘛。还有是就是要注意啊，在做侧平举的时候要注意一个点，就是不要含胸。如果你含胸做，我们肩膀的这个骨头和手臂的这个骨头它的碰撞率会更高。 嗯， 你大家可以试一下，就你含胸之后，原来我们也做过类似的动作，我们挺胸之后肩关节的活动灵活度会大。 对， 但你一含胸之后那个灵活度就会小嘛，对吧？所以本身我们现在做侧平举的动作就是肩关节灵活度的一个部分，就是它在做运动轨迹。然后你含胸之后它的运动轨迹本身就小，然后如果你在做比如说又有惯性那些，如果肘高于肩的话，很多时候就会让这两块骨头碰撞之后就会造成发炎。就会造成发炎。很多朋友就会经常有啊，就是啊，我到健身房练一段时间之后，哎呦，我那肩膀就会出现刺痛，然后休息几天又好了，就这种情况啊，就是他那个碰撞。 就是当时你在做的时候，你没有把这个肩膀打开。 对，有很大关系，因为现在很含胸驼背的人多嘛。 是的， 对吧？这是要注意的。 嗯， 然后如果是练肩膀前面呢，就跟我们常说那个前平举的动作，前平举就是我们相当于胸的外侧最外侧肩膀前面这一小块，这个地方去做训练，基本上前侧的这个训练，女生做会多，女生做就很多耐力的训练。有的时候女生穿那种晚礼服，她这个地方稍微有点轮廓感会漂亮嘛，对吧？ 对， 经常我们常说露锁骨啊什么的， 哎， 对对对吧？ 直角肩呀，啊， 对对对对， 都带出来了， 对对，就在这一块。但如果是练后束就不太一样，很多时候我们练后束就真的要俯身去做，因为它阻力放向下嘛，我只能往上。你看我刚刚的前平举也好，我侧平举也好，都在往上去对抗阻力嘛，但是我 我底下后手有同学，有些朋友就说，哎，老我往后摆行吗？ 嗯， 理论上可以，但是你不能往后，我们的肘这个肩膀是没有办法往后九十度的，也就是说没有办法让那个肌肉可以收缩到最好的程度，所以我们就往前俯身。 俯身的，对。 俯身之后呢，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怎么样呢？一种就是双臂打开，像麦斯打开做提拉的动作， 嗯， 就有点像咱们说什么俯，其实那个名字叫俯身划船，俯身宽手划船， 对， 宽手是俯身，然后肘关节记得是向两侧打开的，不是向后侧打开，向后侧打开呢也能练到它，但是会加另外一个就我们背阔， 对 啊，背阔肌就会加进去了。如果你是只想练肩膀后面的话，就是打开肘向外打开去做的。但俯身的时候要注意，就不要弓腰弓背 啊，得保持后背是一个平的。 对，我们之前有几期节目就讲到那什么椎间盘突出那些，对吧？然后俯身弯腰去搬东西，那重搬东西那个重力是往下的。我们现在拿哑铃，重力也是往下的，其实就跟搬东西一样。如果你弯腰去做那个动作，跟你弯腰搬东西是一个道理。所以特别腰椎有伤的人啊，俯身这个角度，如果是练我们肩后面的话，俯身的角度，一般至少得45度。 嗯， 就俯身下面的这个幅度啊，至少要下到45，你那个后面才会训练效果比较好。但如果除了这种以外，还有一种叫俯身飞鸟，也是练后束的，就有点像我们站姿的那种扩胸运动 啊 啊，然后俯身做扩胸，拿着哑铃做扩胸运动啊，然后呢，这个肩膀的这个后面就会有感觉。其实很多时候我跟一些朋友说指导啊，就说很多朋友做那个俯身。我们叫俯身侧平举，或者叫俯身飞鸟，可能哎他找不到感觉。你自己先这样直立做几次扩胸运动，大部分人做扩胸运动是做得很标准的，然后你再俯身再做扩胸运动。所以在俯身，如果你做这个哑铃的这个扩胸运动，如果做得标准的话，你感觉那个胸是有拉伸的感觉的，但你的受力点是在后面， 就是感觉自己的后面两个肩胛骨要往里靠。 对，往里靠，这是一方面，但练的不是它。是练的肩胛骨外侧的肌肉，肩膀后面，我们常说的肩膀是指的外侧啊， 对， 是的外侧。如果是肩胛骨中间那个部分的肉，那个就是指的是属于背部，属于背部肌肉群啊。所以俯身之后是感觉胸部呢是有那种拉开的感觉啊，然后呢，这个肩膀后面有受力感啊。当然这个不能含胸，你只要是感觉 不能含胸。 其实如果你感觉胸部有拉伸感，我告诉你，你自然而然你不可能含胸，因为肩胛骨会缩回的啊，这个胸会打开，胸一打开就像我们啊要挺胸一样，一打开之后你自然感觉我们都那两个肩胛骨就会往中间靠， 就你自然也不会含胸。 对的， 嗯， 对的。所以这是肩膀训练的这个训练动作。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今天你约到了吗？ 然后我们再说一下胸部和背部的。 嗯， 那做胸部的训练啊，就肯定要仰卧，在家就躺，找一个瑜伽垫，躺在这个地面上就可以了啊。而且有一些训练去躺在地上是优于躺在平板上，当然如果有平板会更好啊，因为是这样的，我们躺在上面，躺在那个平板上无所谓，就做推的动作，推。但是做哑铃推和做杠铃推有点不太一样，特别是刚开始就是这个锻炼的朋友啊，做杠铃推是这样的，杠铃推你如果是在健身房当中，你做杠铃推双手握着之后往上推，两个手的间距是不动的，杠铃嘛， 对对，它已经固定住了， 对，已经固定。但哑铃因为是一边一个， 对， 所以它是固定，它是可以活动。所以我们在做哑铃推的时候注意哈，推上来之后两个哑铃是要靠近的，两个哑铃是要靠近的， 让他们俩贴住， 但是不要碰、 哦、 不要碰，就是还有缝隙、 嗯、 但是所以我们的运动轨迹跟杠铃不太一样，杠铃是有点是斜着往外走， 直上直下， 对，直上直下、 啊、 对。然后呢哑铃这样是下来然后往上推的时候它还有点往内，它那轨迹 斜进来， 对，哑铃的轨迹还有点往内走、 嗯、 所以为什么经常会听到有些训练者，特别高水平的训练者，他说那种哑铃的那种胸部的收缩感会比杠铃的收缩感，其实就在最后横向这一下，因为肌纤维嘛，它横着这样下，它不是相当于我们肩关节往里面走的更多嘛、 嗯、 胸的这种收缩的幅度和区间就会更大，所以在做哑铃当轨迹千万不要拿哑铃是这样斜着往外，就有点像杠铃那种的啊。斜往外的话，其实第一个你做完之后啊，你会觉得你的肩膀会很累， 嗯， 你的肱二头就是我们大臂前侧这个肌肉也会累，所以是一定要往内。所以躺下之后那个哑铃放哪啊，躺下之后很多朋友就会那个哑铃啊，因为刚开始用的话不会用很重的哑铃， 是 你的哑铃很多时候会放在你的眼睛的上方，但是如果你从侧面看到你的手臂是斜的， 不是垂直于地面的、 嗯、 因为眼睛嘛，眼睛是跟你的肩膀它是有个相对距离的， 对吧，所以你推的时候其实从眼睛来看那个哑铃是有点在你眼睛的前下 前 下的位置， 对， 所以我们所有的运动轨迹从侧面来看推哑铃只是直上直下在、 嗯、 是在胸部的上面的直上直下，而不是在眼睛，因为 而且放在眼睛那个位置的话、嗯、其实真的有时候想想也蛮危险的， 重量轻感觉不出来、 哎、对， 但你养成这种习惯当你重量重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呦承受不了， 对， 这是很多一些刚开始做哑铃训练不管男生也好不管女生也好经常出现的一个问题、 嗯、 这个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嗯 啊，这是胸部的这个训练。那么胸部训练当中啊，还有另外一种的，就是怎么样呢？就可以做俯卧撑，但这是说很高难级别的哈、 哎。是。 那我们用到的是这样的，我们这个时候用到哑铃是用到它的滚动性，而不是用到它重量，就这是另外一个， 嗯、 因为哑铃会滚动嘛。所以有些高级的训练者他会怎么样？他会做俯卧撑。我们平常是手撑地，或者拿那个稳定器。对吧，就一个弯，就一个把手把一样， 对 吧，那是防止那个手腕会这个 超的太多， 对，超伸太多， 对、 超伸太多，然后造成这个手腕不舒服嘛，对吧。还有有些人会怎么样，拿哑铃去做，拿哑铃做的时候他会要求你的肘关节和肩关节的稳定性会更强，所以在里面他很多时候这些肌肉会做等长、 嗯、 有一部分肌肉会做等长，所以在里面你的肌肉会始终要有张力，你不敢放松， 你得控制住嘛， 对，你得控制，不然就啪啪叽就趴地上去了嘛， 对 吧。所以这种是属于高级别的人做， 对、 如果你在家比如有哑铃，你是一个平常训练很勤奋、然后那个训练这个感觉也很好的或者很高级别的这个会员或中高级别的会员，你可以尝试一下试一下、试一下，但是别磕着牙。 当然这个哑铃我看一般啊，它是有这个就是圆形的、 嗯、 还有那种就是多边形的， 多边就是我告诉你就是多边形它也不稳， 对， 也不稳。 我觉得多边形要比圆形 会好一点点， 好一点， 好一点点。但是在你那种，因为我是整个重量压上去， 对， 重量压上去之后，就那个力本身我撑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会有感觉。不用说别的，就我们平常做俯卧撑，我们宽距的俯卧撑，如果你手上稍微有点水或者有点汗的时候，你就感觉那个手都往外溜，那种 是会滑走， 对吧？所以在那种情况，其实多边形跟圆形没什么太大区别。 对，那在这儿一定还是要强调啊，常教练也说到了，这是高阶的训练。 对， 而且我建议大家，如果真的想去做这样的训练的话，身边最好有个保护，或者哪怕给下面自己垫个 对，下面要垫垫子的， 对， 啊，千万不要是下面有什么瓷砖那些， 千万不是说为了受伤去的啊。 对， 那这是刚才我们说的对于胸部的训练、啊， 胸部的 通过哑铃、 胸部的。当然，如果你是有那种可调节平板的话，它还可以分为什么上斜、什么下斜、 嗯、 这种，就对针对于胸部的不同位置的。 嗯，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很多一些高级训练者他也会做这种训练动作，就是躺在地面上、 嗯、 然后呢双手握一个哑铃，大的大哑铃、 嗯、 然后他把那个哑铃呢举过头顶，肘关节是微曲的，但手臂整体是直的哈、 嗯、 然后举过双手握一个哑铃、 嗯、 扣住，然后呢把它拉回来，拉到胸部正上方、 哦、 有见过对吧， 有见过， 在健身房有见过对吧。其实那个动作可以练到，那个动作是可以练到背阔，我们接下来就会说背啊、 嗯、 是练到背阔，但是对于高级训练者来讲他也可以练到胸， 嗯、 但是它仅限于胸的下部分， 嗯， 下部分就我们胸的下部分是可以做这种训练动作的、 哦、 但平常当然最多的还是推啊那些，如果你是中高级训练者你可以做那个训练动作，对下部胸下部轮廓的形状的改变和塑形会比较好。当然也有一些人会说做前屏举，刚刚我们讲过肩部前屏举、 嗯、 对吧，前屏举其实说实话它除了练肩膀以外，如果重量足够大它也会练到胸上面、 嗯、 我们的胸的上面也会有，但是它是辅助性的。那接下来我们再说点背， 好的， 对吧。那背部的就是刚刚我们讲过一个俯身的宽手划船、 嗯、 刚刚也提过如果变成窄手，窄手划船就是肘关节向后侧， 对， 贴着向后侧打开，这种的话就会练到我们的背阔。那这个要注意的是怎么样呢，这个在做的时候啊，向后的时候我们的幅度没有要求，向后幅度是越大越好。 哦， 向后很多很多朋友就向后的时候做啊，向后做的时候这个差不多到肘跟身体靠近就停了、 嗯、 其实这种的话对背阔的训练效果是不好的，没有到它最大幅度，因为我肩膀可以向后伸，可以伸更多嘛， 嗯， 我们差不多肩膀向后伸可以在原有就手臂自然垂直于地面向后伸的角度差不多能达到30度到45度的， 这个角度，对吧？所以我拿那个哑铃往后这个做这个肩伸展的这个动作啊，肩伸展的动作就是手臂往后是可以尽量往后的，是可以尽量往后， 尽自己最大能力往后嘛。 对，这或者说根本就把那个哑铃拉着腹部 啊、 拉着腹部这种的，一般做背阔的话用的重量都会大。像因为背阔这个肌肉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肌肉， 对， 很大的一个肌肉啊，做这个然后很多时候做完这个背部训练啊，当然要前还是说那句话，就如果在做的时候还是不要弓腰弓背，而且做这个背部训练动作很多时候你自然而然就会挺，自然而然就会挺胸， 对、 所以它也是改善体态当中我觉得一个很好的动作。但是从力学的角度，包括肌肉力学角度来讲，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含胸的人啊，很厉害含胸的人，其实这个训练动作你初期反而不建议你多做。因为背部它是导致我们圆肩和导致我们含胸的一个圆胸肌肉之一， 就是背部肌肉太弱了吗？ 对，太强 哦、 太强， 对对 对, 对， 他太强，就是说如果我现在练不想让他强嘛， 对 对, 对 吧， 对对对对， 如果把他弄得太强之后，反而有朋友就会问，不对，他不在后面，他怎么会让我的圆肩呢，就是含胸呢？因为他的指点是在我们的手臂前面，所以他一拽之后呢，那个肩膀是往前往下走， 对， 是往前往，所以你大家想一下，你的肩膀大臂啊往前，然后又往下，这不又成含胸了吗？ 对，就更寒了。 对对，更寒胸。所以如果你是有寒胸的朋友啊，就你做这个训练你可以轻重量，但如果做很大重量的本身寒胸很严重的话就不太建议。所以圆肩的这个圆胸有两大块是最主要的、一个是胸，一个是背，这俩。所以他俩当中呢更主要是做放松和拉伸。反而是要练什么呢？练我们背部当中刚刚所说的两个肩胛骨中间的、我们刚刚讲的背部是背阔，对不对、我们说背部还有很多一些其他肌肉，那比如还有一些什么斜方肌，那些就属于肩胛骨那一片的，就偏中间，偏脊椎中间的、所以另外我接下来说一个另外一个动作，就俯身，然后刚刚是屈肘的，对吧？如果你想改善圆肩那怎么办呢？手臂是伸直的、然后做含胸、做含胸，然后做挺胸的动作、可以吧？所以你大家可以试一下啊，如果你屈肘往后，你会感觉收缩的背部收缩的力是在肋骨两边，就肋骨偏后侧那个肌肉收缩。然后如果我是俯身，然后呢往前探肩或者说含胸、然后呢拿着哑铃往后做挺胸的动作，你会觉得那个肌肉收缩感是在两个肩胛骨那个位置，不一样，这是两个不同的肌肉。所以如果你是含胸的话，反而要做那种直臂往后，而不是要做屈臂往后，它练的肌肉不一样。 对， 所以牵扯到这个姿态不一样，千万别说啊，我含胸了，然后去练背阔，练背部可以，但背部当中它牵扯到不同肌肉。 对， 但你要练背阔的话，其实反而会让你这种情况 含胸更厉害了。 对，严重，反而就要做的是拉伸那些，放松那些。 对，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之后呢，还会继续和常教练来分享今天这个巧用哑铃的话题。那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长城内外， 北国风光如画， 双奥之城，舞动冰雪节拍。 九月十八日起到明年三月，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外语广播、听听 FM 和广播新媒体矩阵联合推出冬奥的脚步，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敬请收听。 我是冰壶世界冠军王冰玉。 我曾经有幸参加过两届冬季奥运会，分别是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和2014年的索契冬奥会。印象最深的应该还是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因为那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有期待，有忐忑，有兴奋，有压力。当然，更重要的也是在温哥华冬奥会上，我取得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枚奥运奖牌。我在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和您一起感受体育的力量。 Host city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这一刻，中华民族的冬奥梦想照进现实。 这一刻，双奥之城的冰雪之旅开始启程。 2022年冬奥会会徽“冬梦”以汉字“冬”为底， 会和冬残奥会火炬飞扬正式对外开。 看， 冬奥盛会正张开怀抱，听冬梦的旋律正四海飞扬。 希望能坐着那京张高铁到崇礼去观看冬奥会滑雪比赛。 希望冬奥会之后能走进冰丝带，也感受一下咱们冬奥标准的冰场。 我希望成为一名冬奥志愿者，为咱北京冬奥会贡献一份力量。 亿万个心愿交织，汇聚成同一个梦想。 中国人民一定能在北京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会。 大家好，我是李峰。北京冬奥会北欧两项比赛由跳台滑雪和越野滑雪组成，将在张家口赛区的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和国家越野滑雪中心进行，共产生三枚金牌。比赛分为个人项目和团体项目，是冬奥会上唯一一个只设男子比赛的项目，也是从第一届冬奥会就设立了元老级项目。2022年，让我们一起在空中滑翔和雪地滑行中感受比赛的独特魅力吧。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猴子杨子。北京冬奥会高山滑雪比赛将在延庆赛区的国家高山滑雪中心举行，产生包括滑降、回转、大回转、超级大回转等项目的11枚金牌。让我们一起在激情速度中为运动员们加油吧。还有啊，不要忘记北京冬残奥会，两个奥运同样精彩。 携程邀您来唐山国际旅游岛，家门口的小马代，东北亚优质海岛游甄选地，动漫欢乐谷，游艇，轰趴音乐，一应俱全。北京向东就是唐山国际旅游岛，携程订票说走就走。 以上为广告时间。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FM 102.5，每天9:05到9:55，主持人梦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那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来说几个比较常见的部位，通过哑铃的这种训练啊。那我们继续来听常教练和大家分享吧。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说一下手臂。那手臂当中其实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的手臂前侧，大臂的前侧和大臂后侧两块肌肉，这是最常见的。我们练这个大臂前侧的这个肌肉，就我们常说的什么肱二头肌， 对， 就这一块啊，就它这个二头的这个训练就是弯举。但是弯举的时候呢，要分两种，比如说你是一个高级训练者和一个初学者，它的幅度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弯举有很多种，可以俯身，然后大臂靠在内侧的，大臂靠在大腿内侧，然后做的，有见过， 对 吧？ 对。 还有一种就是我双手拿哑铃，然后在身体两侧，然后做交替也可以， 对。 然后单臂也可以，然后双臂同时做也都可以，对吧？然后呢，但是在做的时候幅度上有点不太一样，初学者和中高级训练者不太一样。如果是中高级训练者做的话，基本上全幅度就向上的时候到底。然后如果初学者刚开始做的时候，不建议你这个做 到头， 然后基本上是到90度或略高这个位置，因为这个牵扯到一个力矩的问题。其实很多初学者的朋友，你会知道，你刚才练后你会觉得哈，比如你真的做哑铃弯举，做点哑铃弯举到最后，哎呦手臂没力了，你很喜欢怎么样，要么就放下，要么怎么样放在这个最上面歇会儿。 对 对吧， 对， 放在最上面歇会儿啊，然后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哎呦喘两口气，再做俩吧，对吧，是这种情况。那就在这个位置的时候，那哑铃那个重量是没变的，对吧，几公斤还是几公斤。但问题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你可以歇会儿，因为在这个地方力臂没了，我们就对物理当中那个力臂没了，成零了， 对 对吧。然后当你往下的时候，特别到九十度的时候，是我们肱二头肌受力最大的，因为它力臂是最长， 对， 就有点像我搬一个东西，我搬一箱这个水果，然后我放在胸前搬，和我举出去这样搬， 对， 那一箱水果的重量， 重量都变了， 对，那个重量是没变，但是你的感觉那个重量是不一样了， 是的， 对，这个就牵扯到力臂的问题。所以初学者这呢，刚开始你为了你保证连续训练，所以刚开始不建议你做到最上端，因为 就可以偷懒了嘛， 对，偷懒，对啊。中高级训练者他到上面他可以，因为他对肌肉的募集效果好，他到上面就算是没力臂，但是他可以在神经肌肉的神经的控制下，让那个肌肉就做 到最后还要再做收缩， 嗯 啊，经常会听到什么什么顶峰收缩啊，那些就在这个地方，就到最后那一段。当然呢，在这里面还会牵扯到有些朋友会说，手臂我还听到有些人什么正向的这个弯举，什么还有垂式弯举，什么还有反向弯举，对吧？这些，那么垂式弯举主要是针对我们大。小臂这个小臂外侧的这个肌肉， 嗯 啊，就你只要垂式，然后你往上一弯举，你会发现小臂会立起来一个肌肉，那个叫肱桡肌，它也是做肘区域的，肘区域的。然后反向呢，反过来是我们大臂外侧， 啊， 大臂外侧，就你用力屈肘之后呢，你大臂外侧有个凸起的一个肌肉，那个叫肱肌，所以它都是我们可以做屈肘的。做屈肘训练，所以反过来就是，如果反向就是掌心朝下的话，那么练肱肌的啊，所以这是手臂的训练。那么在这里面，为了防止偷懒呢，就像初学者，如果你偷懒，还可以跟弹力带结合 啊， 弹力带，你踩住那个弹力带，如果我弹力带抓缠绕在手上之后，你越往上之后，其他阻力给你越来越大， 对呀， 对不对？所以刚好它是抵消那个力臂，我手握哑铃，然后再缠一个弹力带，你像。我到九十度的时候，是不是力是最大？哑铃对我的力最大。 对。 然后我过了九十度，是不是力臂越来越小？然后哑铃对我的阻力是越来越小。 对。 那如果你缠上弹力带呢？ 妈呀！ 因为弹力带的话，越往上那个阻力越来越大。 对。 所以它可以相当于是给你相同额度的这个力，所以你往上的时候，弹力带给你施加更大力， 就不会再觉得放在上面的时候是一种放松了。 对，所以这是跟弹力带结合的一种方法。所以有的时候会看到一些教练会在训练时候，为了防止会员偷懒。我踩着弹力带 啊， 再做啊，他就不会觉得啊，在上面的时候我还轻松， 对， 不会觉得哎，做完就做完就放下。 但是刚才我还想到您之前提到的啊，就是这种坐着放在腿上的这种练习和站着啊这种练习，其实感觉不会有太大的。 它就是一个稳定性会更强，孤立性会更强，因为如果你靠在腿上的话，会防止一种现象情况，就是大臂摆。 嗯， 很多人。大臂一摆就甩嘛， 抡起来的， 对，抡起来就最后没力，大臂就摆就甩嘛。然后手臂后侧的很多是要举过头顶的，就是大臂后侧掰掰肉，我们现在掰掰肉肱三头肌啊。 因为女生一般练这个比较多， 对，就举过，可以双手，可以单手都可以。双手啊，就是双手拿一个哑铃， 是 啊，然后单手就单手拿一个哑铃，然后可以用我刚刚讲的那种最后一种握法，就是那个拇指 顶 着它，对啊，那种会比较舒服。然后去做那个另外一个手啊，如果单手的话，另外一个手是可以固定大臂的。固定大臂，你不然的话，你做完之后肩膀就太累了。如果是双手的话，就是双手拿一个，那个稳定性会更强。但是一般做这种肱三训练的这个臂屈伸这个训练哈，我们一般会建议找一个就是有靠背的凳子。因为就防止腰部压力大。很多人做这个训练动作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腰往前弓的幅度会大， 挺出去了，像肚子 对，就是挺出去了。 站着做， 千万别这个动作，千万别站着做，因为你重心太高了。你重心越高之后，第一个不稳，就是这个人，我们看他就傻， 摇摇晃晃的， 而且对腰和核心的要求会更高，所以这些这个动作很多时候，我个人建议比较坐着做会更好，不建议做你，所以你看到那些男生做这个训练动作的时候，很少有人站着做，他只要站着做，那用的重量都是小重量。 嗯，这是刚才我们说的手臂。 对， 嗯， 然后最后我们再讲下肢， 嗯， 对，下肢很多其实说实话用哑铃啊，它更多是。本身还是有增加负荷的啊，下肢还肯定臀也好，腿也好，很多都是蹲嘛，对吧？箭步蹲或者深蹲那些，其实这个呢，就是拿哑铃在身体两侧的。那么一般我们常见最多的就是拿哑铃在身体两侧，然后做箭步蹲训练， 是的， 对吧？做箭步蹲训练，其实啊，这种拿哑铃做箭步蹲的训练，它有点偏向于功能性训练的， 嗯， 就有点像我们平常拿重物。然后做走路的动作 啊，给自己再增加一些负重了吗？ 对，这种训练动作呢，就比较偏向于日常生活， 嗯， 偏向日常生活，就比如说我去拎东西，我去购物，对吧？啊，购物我买好多东西，双手拎的好多那种购物袋， 对吧？ 去超市也好，去商场也好，买好多购物袋，然后拎着走，其实就有点像拎哑铃。 对吧？ 所以他是这种训练，很多时候教练一般针对的会员，他会或者训练朋友，你一般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你的至少箭步蹲走，你会走得很稳。有些人徒手走，不拿哑铃，他可能都会摇摇晃晃， 会摇摇晃晃， 对吧？所以刚开始在这里面会有几个阶段。如果你最后要拿哑铃去走的话，会分为几个阶段。第一个，你双腿正常的蹲举是没问题的，很稳固。啊，然后 没有出现什么内扣啊、 嗯、 细超矫健就比较稳定，然后再改成健步蹲，就不是走单纯的健步蹲、 嗯、 可能双手叉腰然后前后脚的，然后呢后面这个腿呢可以与大腿与这个地面垂直，地面垂直，然后前面做蹲的训练动作、 嗯、 也有可能是怎么样，也有可以把后面腿往后伸很多的、 嗯、 如果是往后伸很多身体前倾更多，会对前面腿的这个屁股会更多，就它偏重点不太一样、 哦、 如果是刚刚我们说大腿后面的腿一交叉之后后面腿是垂直地面的话，做的时候呢它会对我们骨刺就大腿前侧会更多，有点不太一样。 嗯 啊、然后先做单纯的蹲，就上下上下蹲。 嗯， 这个做没问题，就双手拿哑铃不走，只做蹲。 哦， 然后蹲没问题了，然后再干什么呢？手哑铃放下，再做健步蹲走。 嗯， 再做健，它是这个有没有感觉难度 一点一点 对于往上走？对，健步蹲走，健步蹲走的时候呢是这样要求的哈，每走一步，那个腿的时候要有单脚站立。比如举个例子，比如刚。蹲健步蹲哈，蹲下来起来了对吧、 嗯、 起来之后你后面脚肯定要往前蹬啊，因为往前走嘛，蹬的时候后面那个腿要抬起来的、 哦、 大腿要与地面垂大腿要与地面平行，然后小腿放松 抬高， 对，抬高，其实这里面是有平衡的， 对， 平衡的对吧，然后往前迈步，然后做缓冲落地，前面腿做支撑，后面腿又成了与地面垂直对吧，然后去这个下蹲、 嗯、 起，然后后脚蹬再往前走， 嗯， 先不拿哑铃， 对， 先不拿哑铃，然后这样走。其实这个动作很就有点难，特别是对于一些平衡能力不好的朋友。 是，就是我们把这几个不同的部位啊，可以通过哑铃的这种训练方式给大家介绍的还是非常详细的。也希望大家可以在日常的健身活动当中呢，更好的去利用哑铃这个工具啊。也是再次感谢常教练。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今天呢，我们可以来跟大家说一说的，就是咱们这个居家健身。那来到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健身教练李阳，李教练。 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家里头锻炼，那只要有一张垫子，在一个很安全的环境下，舒适的环境下做一些活动，让自己那个已经松散的筋骨再给它 动起来， 动起来，对对对，就别冻到冰箱里啊，哎，咱得动起来，不然就冻僵了啊。可能这两天小腹也开始慢慢的拱起啊， 对， 然后感觉好像走两步也开始小喘啊，那这些都是给我们很多的信号， 嗯， 包括吃不动了、胀气啊、积食啊，类似就是告诉我们活动量太少了。 对，再加上我们这些天也有可能有些朋友会出现，比如说作息不太规律啊，因为我们要放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假嘛， 肯定是不规律的，难得就这么几天，还不好好睡他几觉。 对，然后吃上刚才像李教练提到的也不够规律的话，我们就很容易出现身体上的各种不适。虽然觉得放假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但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身体不是特别痛快。 对 对，所以我们就得让大家多活动活动，甚至可以说是用各种不同的方法让大家去活动活动。 对，原因是我也是只笨鸟，我也不是那么聪明勤奋的鸟，所以为了先飞咱就赶紧动动吧，别到时候真的那个连赶上班的地铁都追不上了，还挤不进去了。 对，提前给大家做做预热啊。 对，活动活动啊，到时候一定能挤上去啊。首先我们还是好久没动了嘛，一定要好好热身啊、 嗯、 所以拿一张垫子呢，首先我们在垫子上您要选好一个空间，如果您的客厅能这个垫子放好，正好能在对角线的位置或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保证在垫子两端也不要有多余的空间，保证这个安全前提下呢，我们在垫子上就开始可以前后啊侧向的慢跑起来啊，就是活动起来、 oh. 啊，先要让自己身体能状态，哪怕您说哎呀李教练实在跑不动，那我们就先踏踏步， 嗯， 横向踏步啊，前后踏步， 原地踏步嘛， 对，踏步起来，踏起来，真的活动一下，从下肢开始，从脚趾开始，这样呢，我们的代谢、心率慢慢的，身体温度逐步就起来了，一动就容易冒汗，这个时候我要提醒大家，第一，旁边放一杯水，第二，做运动的时候千万别把窗户敞着啊，别到时候这个吹着再感冒了，所以我们动起来的时候要注意，就是不要让自己太快的出很多汗啊，慢慢的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样的踏步我建议横向的踏步一定要把腿抬起来，就是我现在做很多热身，包括带很多朋友去做线上的训练的时候就发现，我在前后慢跑或左右慢跑的时候， 他们往往只是移动，就是看到我在电脑横向移过来移过去，那我就跟着移过来移过去就好，但是没有把腿抬起来。 嗯， 那我所谓的抬腿就是你要把你的大腿尽量往高抬踏步、 啊、 有点像那种高抬腿但不由不是跑起来的踏步。 对， 对 啊，然后呢可以前后也可以横向去踏步，原因是这样做的话你才能感觉到哎，一股热流从下往上使你的全身开始舒展开来， 活动起来嘛，身体热起来的那种感觉。 对， 对，这种感觉呢要让我们有真的是启动身体的一个过程。毕竟吃了那么久，你说好久没动，你说动一下吧也可以，但是别一下那么太折腾，好吧，我们也有个过程，大概这样两到三分钟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就做下一个动作，就是开始从下蹲站立踮脚开始、 嗯、 啊，这样的方式呢能激活我们完全下肢，充分的使它收缩然后发力然后延伸身体。所以这样呢一个全幅度的动作，其实按道理这两个动作我一般都会综合起来 连在一起啊， 对，我会怕朋友们听得比较晕，我就把它分开了 啊、 哦、啊，我就下蹲啊站立踮脚，下蹲站立踮脚，然后我可能在垫子上跑一个来回， 嗯， 就做一个下蹲站立踮脚三次。 哦，但是像刚才这种就是分解开来的也是没有问题的， 也是可以的，因为很多朋友可能第一次跟着我们这样在广播中、 嗯、 说不定他现在就拿着我们的收音机跟着我们一起 听着在做嘛， 边听边做。所以我也想把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就做成边听边做的模式啊。可能我们在说的时候您就赶紧去做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大约要做多少次呢？十次左右就够了。 嗯， 下蹲不用速度很快啊，下蹲蹲的时候要注意一点，就是您的下蹲的时候呢就是要感觉脚后跟不要离地， 哎，对，不要翘起来， 对，第二背要平就可以了。 哦、 oh. 啊，然后呢蹲到你自己能蹲的位置就行啊，至于那个腿的位置呢稍微打开一点，因为你平时肯定有自然下蹲的方式， 嗯、 mm. 我们现在热身又不是负重训练，所以肯定这个下蹲的过程中您蹲到您合适的位置就可以了。 就是说没有要求大家必须怎么蹲，只要我们能够先蹲到一个自己合适的位置，然后就是脚跟不要翘起来就可以啊。 对， 对，因为我们现在在做热身、 嗯、 可能只是要把它活动开，把肌肉充分的激活、 嗯、 让关节分泌一些滑液，不要有太大的负担就可以了、 嗯、 差不多现在我们说话的时候您十次应该做的差不多了啊。 对，这个踮脚有的朋友可能会想啊，踮到最高点， 其实这个踮脚啊，那往往我的要求是要站在脚趾上而不是脚掌、 啊、 就这其实很难呐、啊。但如果您要之前有练习会发现你要努力让自己再长高一点嘛。 我以为你要说芭蕾舞演员做这个动作肯定没有问题啊。 啊，对，其实他们做肯定没有问题。 对， 但我后来发现其实我练了一段时间自己做也没有问题。 言外之意你也有跳芭蕾舞的潜力。 没有，言外之意我对我的身高不满意。 多踮一点脚啊。哎，我觉得青少年做这个挺好的。 那当然了， 有助于长个儿呢。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说居家，我刚才写了，我跟孟莹都说了、 嗯、 我希望大家怎么样带着家人一起啊，如果可以一家人一起在这儿，真的是让孩子也长高，对吧？我们也需要舒展一下， 对 吧？对， 其实我们之前说到啊，就是咱们比如说工作久了，这一天我坐办公室时间比较长的时候，站起来伸个懒腰都会觉得自己的那个筋骨好像舒展开了，再别说像刚才李教练提到的我们这种用尽全力的站在脚趾上踮起来的那种感觉啊， 对， 那一定会让自己觉得整个筋骨更加舒展的。 对，您千万别停啊，别看孟莹其实很坏啊，我们本来要说下一个动作，他千万不让您停。这样我们只要没切换到下一个动作的时候啊，您就继续做，差不多现在做了30次了。 我是把所有的问题都要跟大家讲清楚，希望大家不要在做的时候出现一些误区啊，或者说是哎不理解的地方，我把我能想到的都给大家问出来嘛。 我觉得真的特别好，孟莹对大家太好了，训练量绝对能保证啊。站在脚趾上，因为它英文是 standing on the toes，、 嗯、 所以我原来也就踮脚尖嘛，对吧？这个有什么好像踢中？后来发现如果做不对，小腿会很胀。 哦。 但是如果站在脚趾上发现就没有， 嗯， 所以这个确实很难，但是我们就热身嘛。好了，现在呢您可以双腿分开站立， 嗯， 然后双膝微屈，然后呢上半身直立，食指交叉，然后呢把手掌推向天空，这个时候你要感觉真的好像天花板没有你就塌下来了 啊， 要撑住天的感觉。 对，这个叫托天的感觉啊。这个八段锦中有个动作叫做双手托天理三焦啊。 是的， 对，很多都是相通 的，这是相通的嘛。对 对，很有用啊，我觉得特别好。 这个如果你十指交叉把您的手掌掌根努力往上撑的时候， 对 时候你会发现整个你的上半身的经络就被疏通了。 嗯， 刚才我们一直在做下边嘛，我们身体离我们心脏最远就是脚了，所以我们又跑啊又跳又蹲又站的又立的是吧，刺激它，然后远端激活了吧、 嗯、 现在该上面上肢了， 上面的远端吗？ 对，上面的远端就激活了、 嗯、 这个时候其实这样刚才的蹲也好加现在的撑也好啊，然后会让我们身体就真的就是说哎呀感觉哎好像又长高了啊。 哎，我觉得大家可以在做之前啊先量一次自己的身高，没准做完我们的这一套热身之后真有可能长 一会儿尺子又缩短了 啊。 好了，然后往上撑撑撑到比较高的位置以后，注意还没有完啊，就一直保持撑的状态啊，就是我特别喜欢吃那个扯面啊、 嗯、 其实扯面我觉得才筋道，有些面扯不开就不好吃，这个撑撑撑完了以后开始保持身体像一个那个小毛笔一样啊，在天花板上画一个小圆圈小圆圈的 这种转， 对，边撑小幅度的转啊、 哦、那这个其实它转的这个原点应该是从哪个位置，腰部吗？ 差不多，只要你往上撑都可以啊。 嗯， 这个时候撑呢你就感觉画一个脸盆的大小就可以了，这个圆圈、 嗯、 就不停的在那撑撑，有些朋友会感觉第一撑说哎呀我感觉我肩膀周围有感觉， 嗯， 有些朋友会像梦莹说的可能腰有一种撑拉的感觉，为什么？原因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嗯， 所以你说以哪里为轴这个不一定，甚至有些人转的他还觉得他的胯也跟他扭了起来， 那都是可以的吗？因为刚才我在想有的朋友他可能转他找不到感觉的话，他其实只是手臂在转，就是他身子还保持在原地不动固定的，那这么转 有效果吗？所以为什么我们先要撑呢？撑的时候呢就感觉好像上面有一个人就像提线木偶的时候把我拎起来，撑的时候就把这个身体一直力从脚把这个力一直往上延伸、 嗯、 往上延伸，你在转的时候就是边撑边撑，哎呀我就有点流口水了，不好意思 啊怎么感觉撑着撑撑自己变成一条扯面了。 对，然后再泼点辣子是吧。哎，对，你真的就把自己想象的那个面条撑啊撑啊撑、 啊、 撑开以后活动开，真的就是反正那个谁撑谁舒服啊。等撑完画完圈的时候我们开始就是好好的再把它好好再撑一撑了啊，现在就继续向左向右、 啊、 两头好好撑， 这回是要保持一个姿态了、啊、 对，这个时候你的什么排骨啊那个牛腩肉腩啊什么都会被撑到了。 今天我们虽然说是要教大家怎么来练啊，但是依然离不开吃啊，把自己 对， 想象成一个美味。 对，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面食啊，已经走到了肉食了啊。 嗯， 所以其实这个时候，您如果撑得好的话，真的会感觉从您整个的这条筋，一直到您的骨盆的整个这一条侧面的线，两边的线都在被拉伸啊，很舒服。而且会你发现这样撑完的时候已经开始有点头顶冒汗，热流开始往出涌了、 啊、 因为这样的时候让我们经络通畅了，刚才我们通过一些慢跑啊下蹲啊把心脏激活了，有的那个能量池激活了， 对， 现在再一撑这个能量开始向了全身的血液淋巴循环开，你就开始舒服了啊。 对 下差不多撑多久呢？左右各撑五次啊，所以我们这样，梦莹啊，我们先把每个动作做多少次啊、 嗯、 大概说完，然后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跟着坐着，不然老朋友们老撑着听咱们在说笑话，一会儿不练了。下一个叫抬脚触足啊、 嗯、 或抬腿触足，其实有点像踢毽子 啊、哦、左手碰右脚。 对，左手碰右脚，右手碰左脚， 对， 分别是在前面和后面 哦， 啊，所以 前后都碰， 对，有点像踢毽子。我们原来踢毽子是不是前面也能踢啊？ 嗯、 左右脚是吧？哎，后面还能挽花， 对 吧？这个对，其实目的是什么？打开我们的髋关节、 嗯， 而且这个对很多下肢膝关节有问题的朋友啊、 嗯， 或脚踝有问题的朋友啊，都有很大的帮助。您试一下，您现在还能把那脚踢高吗？是不是那手得够那脚，还得弯腰啊？我说一个标准啊，就是您的髋关节怎么算一个好呢？就是您站立站直了，不需要低头哈腰，手部也不需要向前努力伸和够或探，那脚踢起来自然手就能拍到脚心儿。 哦，这就证明我们的这个骨盆 髋关节 活 动能力就不错啊。还有后面也是，如果你向后也是很容易踢到手。 我其实觉得可能很多的朋友 前面不太容易做，后面会好做一点。 哎，这个我觉得不一定。 哦，是吗？ 对，往往前面可能探一下还行，后面压根摸不到。 哦，真的，我还想的是后面，因为它不像前面，我们好像更 紧。朋友们先坐着啊，每边各五次，然后前后总共二次啊，您先坐着啊，不断的往上提和够。 而且最关键的就是，哪怕稍微弯一下腰去够一下也没有问题嘛。啊，我们多练多练的，之后也许慢慢的就可以不用再弯腰去够了。 对，这个动作呢，我差不多带我的那些老年朋友嘛，六十岁以上的这些长者们啊，锻炼的话，锻炼大约两三个月以后，他的平衡能力和他的这个柔韧性都改善了。 嗯， 啊， 对， 就是每次热身前做这么几次。 嗯， 因为如果你真的让他们踢毽子，有个问题，那个毽子下落太快，他们腿脚跟不上。 对， 跟不上，然后一着急很危险，其实 反而绊着自己。 对对对，而且有时候够不着，这些动作幅度又那么大的，所以换了一种方式，其实。如果我们手能抓住脚的话，或者自然往上踢抬脚，其实您发现越往上踢，您需要有一个爆发力。 嗯， 啊，其实这个爆发没有我们想那种啊，把那个发令枪起跑冲刺， 抬很 不 要抬多高、啊， 只是抬个腿而已啊。然后呢，第二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会有单脚站立的过程， 嗯， 慢慢适应这个过程呢，增加我们脑部的平衡，对于身体的控制能力啊， 嗯， 其实也是个热身。 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健身教练导师常红佳和大家分享如何利用哑铃来进行训练，还有健身教练李阳和大家分享居家锻炼我们该如何安排训练动作。今天的节目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也提醒您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下午的4:05和晚间的11:还会分别有两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最后提醒您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哦。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就听他们说有个地方叫天桥，这桥它到底在哪儿，长什么样我也不知道，只是听很多人说过关于天桥的传说，尤其是我柯大爷，他好像懂得特别多。 那天桥虽然不在天上，但你也过不了桥，因为那不是过街天桥，而是天子走的桥。后来天子没有了，那座桥也没有了，但是好吃的好玩的好瞧的好样的都在这个地界上。 桥上一年去，桥下水声， 桥下水声， 问桥在何方， 桥在何方， 今朝重九乡， 重九乡。 要说天桥这个地方，它自古包罗万象，超乎想象，就像现在大北京的护城河一直包容着你我一样。算一算100多年前的天桥，那里早就有了北漂，五四海八方来世，各路神仙都得来这儿过过招。 有河北梆子，还有河南坠子，各种唱戏的梆子，说相声的园子，会吊钩的驴子和耍门的辫子，有南来北往五行八座，有官帽布衣形形色色，还能坐坐京城最早的有轨电车。 有时我真想穿越到过去的天桥，好好逛一圈，用我的广角手机偷拍两张回来发个朋友圈。可是我难以想象着桥下的水曾经又脏又臭，直到70多年前才有了老舍先生笔下的龙须沟。 桥上一年去，桥下水声， 桥下水声， 问桥在何方， 桥在何方， 今朝重九乡， 重九乡。 欢迎我们的前辈柯大爷勇于担当我今天的捧哏， 捧哏捧哏。